未来已来。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爽。首先上来跟大家提示我们今天的天气：今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啊。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欢迎大家不仅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新浪易直播活力982的房间，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赶紧实时互动起来。 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结了婚以后同居之后才明白的事儿。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在新浪易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首先来关注的就是昨天北京市中招提前招生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了。投递的过程中，考生要同时出示准考证和身份证，并且签字确认，否则不能录取。 那今年呢，提前招生录取通知书由邮局采用挂号信的方式送到考生的手中。考生呢，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提前招生录取的结果。那录取结果查询的页面呢，将显示录取通知书的邮寄编号，通过这个编号呢，考生可以登录中国邮政官网查询录取通知书的邮寄状态，实时追踪我的这个通知书 没错 到哪儿了哈。 没错，而且前几天我正好在我们家小区楼底下，看到这个邮局的这个工作人员正在发录取通知书，而且现在特别人性化。就是发给你，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对吧？大家都挺高兴的。 高中。 对，好不容易考上高中了，是吧？然后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个邮递员还会给一个小礼物。我估计是就是邮局，专门做的吧。 为了祝贺所有的考生们哈， 对， 顺利的进入到下一阶段的人生当中。 据了解啊，投递点的工作人员将按考生报名时留下的联系方式确认家中有人后才会投送，因此啊，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家中一定要最好留人，电话要保持畅通。如果考生的通讯地址变了，那么邮局会将录取通知书返回学校，由学校再联系考生。 相信这个中考之后，应该有很多的考生已经跟家长哈外出旅游了，放松放松，终于可以放肆一下了，对吧？ 没错 啊，终于可以放下所有学业的包袱，来轻松的啊 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说大家也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也要这个时时注意哈，自己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到哪儿了。 是啊，这个出去旅行也行，但是这心得多大呀，如果不关注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啊。但是一定记住，就是保持电话的畅通，这非常重要。 是的。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头条号的第二条，来说说降雨结束了，那么桑拿天又要开始了啊！今明两天，北京的天空云量依然比较多，气温呢又是大幅度的走高，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将在34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在27度上下。那么连日的降雨会导致空气的湿度比较大，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朋友们，午后气温高的时候呢，也要减少外出，尽量是在屋里待着吧。 高温环境下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呢，也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也提示大家进入到这个伏天之后，这个高温天呢有这个加班津贴，对吧？高温津贴，大家也注意啊。另外就是，哎呀，经过这些天的雨，家里的湿度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你们家这个开着空调的话，也许有一个时段你可以把它调成这个除湿的这个 模式 啊， 没错， 稍微让这个体感舒服一些。那另外呢，昨天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联合降级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房山门头沟、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也希望大家这些天就别去郊区玩耍了。 没错，我昨天看消息的时候还说昌平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房山有一些地方有塌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在路上。青年头条号的第三条啊，我们再来说说各位大学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最近教育部部署严厉打击学位论文的买卖代写行为， 开始严打了。那教育部呢要求严肃责任追究，对不履行主体责任的学位授予单位和负责人要进行处罚和问责，对履职不力所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存在买卖代写情形的指导教师要追究失职的责任，对参与购买代写论文的学生要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已经获得学历证书、毕业证书的呢，要予以撤销和注销。哎呀，我觉得这个处理的方式非常的严厉， 非常的严厉了啊！而且我记得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会有人在我们宿舍发小纸条，就说这个啊，要不要代写论文？多少钱？多少钱？ 那可能还是这个管理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出现的一些现象，也提示大家现在哈，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网上就有这样的软件或者说这样的网站， 是吗？ 可以去查询你的论文有多少是抄袭的，就是这个可以把它扫描进去，然后它就可以识别出来。它比如说有一个论文库哈，可以进行一一的这种核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对，而且这是没有后悔药的，就是就这一次哈， 这学历学位证都可能被撤销和没收哈。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青年头条号的所有内容，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一，关心电影，来说说张艺谋的新片《影》定档国庆。 《影》这部电影呢，应该说之前哈也是饱受大家的关注，尤其是在这几位主演的微博上，也是有的时候抛出了一些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个海报哈。总之这个整体的风格非常的张艺谋。那他的新作品呢将宣布定档9月30号，成为首部打入国庆战局的大制作电影。 这部电影的阵容非常的豪华，像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王景春、关晓彤、吴磊等等等等。这部片儿讲的什么呢？ 讲的是一个从8岁就被秘密囚禁的小人物 不甘心被当成傀儡替身，历经磨难，努力寻回自由的人性故事。 这应该是一个挺神秘的故事。 这个一旦有大片已经进入到国庆档哈，可能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投资比较大的电影就要这个注意去规避了。你看最近因为这个接连几部大片的上映哈，包括这个姜文的新电影，那我们也是在节目中跟大家预告过的一部《阿修罗》，因为这个没办法在这场大战中对吧， 就是我 脱颖而出， 对，我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吗？ 有点这意思哈。 这部张艺谋的新片《影》呢，还曾被美国的综艺杂志评为了2018年最值得期待的20部影片之一。那么影片运用了淡雅的水墨风，古典的中式美学。张艺谋导演相信这部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会在国庆期间的观众这个面前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听选择。 我觉得这个张艺谋导演特别不容易哈，在这些年感觉他一直都忙于这个咱们的比如说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啊，马上又要再继续投入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包括我们在这个前一届冬奥会闭幕式上的这个八分钟哈，在这样的忙碌中还能够有影视作品啊面世，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尊敬。 9月30号的时候，我们也期待这部电影《影》这个到电影院里去看一看吧。说完了电影，我们再来说说纪录片方面的消息啊。九九乘法口诀最早出现在哪儿呢？ 最早出现在哪儿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得让我们的小朋友开始背九九乘法表的呢？ 最早应该出现在学前班吧。 其实在学前班之前可能家里人就开始教了哈。这些片段都出现在一个纪录片叫国宝会说话里。国宝会说话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介绍过哈。那第二集呢将继续萌，说这个国宝呢会自己回答一下这些问题。那下周一呢纪录片国宝会说话第二季将回归，从战国到秦汉时期的25件国宝将陆续的和观众见面。 期待一下吧。这个据了解啊，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将在下周一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提醒一下大家。 虽然每集只有5分钟哈，但第一季播出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非常接地气，很调皮，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模式确实是我们很少见的纪录片的模式， 是的， 让所有的这种国宝都火起来了，对吧？ 而且好像前段时间还有一个 H5 特别的流行，转发，然后各种国宝还会跳舞，还会说话， 应该是某一个这个短视频的网站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合作，那个 H5 的页面做得非常的有意思哈， 我们也期待一下。当然了，现在我也不知道九九乘法口诀最早出现在哪儿， 那你就来赶紧看一下第二季的《如果国宝会说话》吧。 好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科技方面的消息。据国外的媒体报道，科学家最新研制出一种血液检测方法，可以测量你还能活多久。 哎呀，我好犹豫呀，究竟我要不要去检测一下？张悦，你会去吗？ 我觉得不准。 你觉得不准，你就不相信是吧？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全球多项血液检测的项目之一。那科学家呢，当前致力于开发最好的寿命计算器，量化人体细胞的年龄，而不是你的实际年龄。其实它是从我们的这个就是身体的一个状况，从生物学的这个角度去看它细胞衰老的一个进程哈，去预测你如果是自然衰老死亡的话，我觉得就是比如说突发的这种病症可能它很难预测。就是说在自然衰老的一个情况下，以你的这个衰老的速度你大概能活到多少岁。 没错啊，这个我觉得是研究的是你就是说生理年龄吧，但是你比如说通过自己的外在的 健身 啊，然后吃 养生 啊，可能会延长你的年龄啊。这个研究人员解释说，这是一种生理年龄的测量，它向我们展示了所有细胞外在的表现，能够更加精准地预测人们的寿命，因此它实际上是在捕捉衰老的过程。 可是我在猜想哈，就是这种预测会不会有伦理上的一些问题？ 我猜测的不是这个，我猜测的是寿险怎么卖。你让寿险怎么卖？ 我还记得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哈，也是在一个综艺中，然后这个黄磊，我们的黄小厨也是就是在这个综艺有任务嘛，然后这个任务里说，假如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让你选择，你会怎么选？一个是知道你能活多久，一个是知道你是怎么死的，然后这个黄小厨就选择了能活多久。他说知道了自己的寿命，起码可以提前做准备，提前规划自己的人生。 试想一下吧，这个假设如果大家都知道了自己要活多少岁的时候，也许可能会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一点。 也许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吃饭啊。说 国人 吃饭。 一年平均排队要86个小时，上海人排队的时间居全国之首。 哎，我算一下啊，一年平均排队86小时。365天。我们算周末吧。就周末出来吃饭啊，52个周末。53个周末啊，86个小时。 每个周末要等1个多小时。 哎呦，那么这个调查显示，我国每年人均排队时间接近86个小时。具体来看，是去年外出就餐平均下来吃饭1小时，排队19分钟。上海人以人均每餐排队23分钟居全国首位， 超过整体水平的21%。那广州和杭州呢，排名2、3位。90后人均一年吃饭排队共花了74个小时，比80后多71分钟。而女性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比男性在去年多等3个小时，说明我们女性对吃饭真是有耐心。还有近80%的人曾经因为队太长而放弃就餐。这应该是一个通过调查问卷得出来的数据 没错， 是一个平均值。不过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消息中也能感觉到我们国内现在这个餐饮业的发展有多么的火爆和迅速 是的，而且我觉得女性排队的时间比男性多3个小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女性之间吃饭的时候，可能排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聊天了，就开始八卦 了，吃饭的这个进程了。 对，人可能比如说两个 饭有没有不重要，人在就行。 对，你比如说可能两个男性朋友坐在这里排队就会很尬，然后就觉得中间要放瓶啤酒才能聊天， 所以还不如换个地儿赶紧开始上菜。 是的。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的环节，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的每周四固定的搜狐娱乐点评专家泽弟，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电影或者影视方面的消息。泽弟你好，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吗？泽弟。 可以听到。 本周有哪些值得推荐的电影或者影视剧方面的消息呢？ 是这样，本周的话，因为就是这周二嘛，7月17号正好进入三伏天了，然后所以呢，我感觉无论是这个已经放暑假的朋友，还是想放暑假的朋友，应该都需要一个比较这个开心愉悦的内容，所以今天呢，想为大家推荐一部轻松愉快的动画片，叫做《神奇马戏团》。这部神奇马戏团呢，就是跟我们小的时候曾经吃过的一种东西有关，就是动物饼干。就当时的时候，我记得可能我是说把喜欢的动物先留起来，然后不喜欢的动物先吃掉。而在这部片子里面呢，是这个动物饼干呢成为了一个很特殊的道具，就是一旦你吃了这个动物饼干相对应的动物以后，你就可以变成那个动物。比如说你吃了这个鱼了以后，你就可以变成鱼，然后你吃了猩猩了以后就可以变成猩猩。然后呢，所以呢，他是通过这个主角，然后变身成不同的动物，然后在这个马戏团里面表演华丽的表演，是一个很适合全年龄段去观看的这么一个内容。因为对小朋友来说的话，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萌纯可爱的这个动物和华丽的马戏表演的这个场景。而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其实呢，这里面还有另外的一番滋味。因为主角他是一个遭遇中年危机不得志的这种中年人，所以他在电影中呢逐渐唤起了自己对这个童年梦想的这个记忆，并且呢感受到自己家人啊朋友的陪伴支持，最终找到了这种真正的自我。而且呢，这个神奇马戏团还获得了今年第21届上海电影节金爵奖 最佳动画片的这个提名，制作班底呢是超级华丽，他的导演曾经指导过这个动画版的花木兰，而形象设计呢曾经做过这个寻梦环游记、海底总动员、动物公司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这种超棒的动画片。而他的这个配音演员呢有曾经扮演过这个万磁王啊、甘道夫的这伊恩麦克莱恩，还有这个西维尔斯特史泰龙等著名的演员都会为这部片子的角色进行配音。这个片子呢计划是7月21号在各大院线上映，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话，推荐自己带着朋友啊家人一起去院线去观看。 这是一部和孩子有关的啊，还有没有？ 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不是比较有童话色彩的电影嘛，然后接下来呢我想为大家推荐一部呢是这种魔幻主义色彩的网络自制剧，然后是由搜狐出品的，叫做炮灰攻略。这部片子呢本周二晚上8点又已经更新了3集的内容。然后这部片子它是其实改名编自这个玩尔同名的著名网络小说，也叫做炮灰攻略，是搜狐首次挑战这种快穿主义。快穿的话就是它是对于书本上的内容，主角不停地进入这个书本，而且呢扮演不同的角色。因为我们往往看小说的时候可能都会比较关注主角，因为觉得主角自带光环呀，然后特别厉害，然后每次都可以化险为夷。但是呢每次帮助过他的人，甚至是说陷害过他的那些配角都是一闪而过的。不过从这个片子呢，他就是关注到这些配角，女主角百合穿越到书里面去扮演那些配角，然后去让你知道原来他们也有自己的心愿，或者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和想法。而且呢跟一般的那种快穿不一样，因为好多快穿是说啊，我对于这个书很了解，我进去了以后我等于是上帝视角，我带着这个预言家身份来参加这整个的内容。但是这部片子呢是女主角对这书完全都不了解，然后进去了以后呢就是很茫然的啊，我是谁，我在哪儿，我现在干嘛。整个内容的话有很多的爆笑的点可以看，而且呢它还是一部就是恋爱主题的剧嘛，然后男女主角无论身份如何都会相遇并且擦出这个爱的火花，而且擦出火花的方式也特别的独特。我们就常说这个确认过眼神是对的人，不过在这个剧里面叫确认过 pose 是对的人，他们花式的来上演这个下腰抱，然后就也是很有趣。所以喜欢这个轻松活泼的内容或者甜蜜的恋爱剧情的话，就向大家推荐这部每周二在搜狐视频更新的自制剧叫做炮灰攻略。 好的，感谢泽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能够感觉到这个进入暑假之后各条线哈，无论电影还是说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自制剧都走入了就更娱乐的这个风格啊，也希望给大家在这个暑假里带来多一些欢乐。 没错啊，反正每到周四的时候泽弟一点评我就不想听。为啥不想听？因为我每次都会去看，一看就上瘾。而且他每周推荐一个，然后你要追剧的话你就 追剧需谨慎。 真是啊，真是你必须得， 尤其是对于那种一旦看了一个剧就不会弃剧的人。 是的，而且我必须得看完。后来我在想我要克制自己， 这是一种强迫症， 我要克制自己，就是我不看了，然后我要到最后他们都全部都上映了以后我开始快进。我把 开始一天全部看完，对吗？ 对，一天全部看完。感谢我们的搜狐娱乐点评专家泽弟给我们带来的每周的电影和电视剧方面的点评。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 青年说，继续说。 在进入我们奇葩青年有话说环节的时候，我们先来和我们的网友进行一下互动嘛。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当结了婚或者说这领了证以后还没结婚前啊，同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这我觉得确实是需要跟大家说一说啊。这啊， 好，这个平底锅下长大的孩子说这个。 他哈，女他，他睡觉的时候是睡对角线，而且睡着了，很喜欢仰天长啸，是真的长啸，吓醒我好几次了。 还有 这个睡的方式很奇葩。 是的，还有呼呼这位网友说，同居的体验就是大概就是没吵架的时候抱在一起睡，吵架的时候就快要掉下去了。 没吵架的时候是双人床，吵架的时候就变单人床了。 对，还有就是每次吃饺子要来一盘醋还有一盘酱油，因为他们那儿吃饺子是蘸酱油，我们这儿吃饺子是蘸醋。 我真不知道中国哪个地方吃饺子是蘸酱油的。 哎呀，我这 很多是吗？ 对，还有很多特别奇特的。你比如说 蘸糖的吗？ 对，没有。这根据各种口味吧。还有， 总之这个就是在住在一起之后，其实能让大家觉得诶不适应的还是那些吃喝拉撒的这个事儿。 没错，我觉得就是不在一块儿醒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儿。 空调不是一个温度，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事儿。 还有就是吃的咸淡不在一个这个等级上，也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儿。 总之这个大家还是得这个在找自己的灵魂伴侣的时候，还是多考虑考虑这个落地的事情。 生活习惯不在一起， 尤其是这个进入夏天之后，大家都说这个能和你一个有心理预期空调温度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一个眼神就懂你的，其实也挺就谈恋爱和我觉得就是 生活 还是两码事儿。好像还有一个著名的作家说，如果你爱他就和他一起去旅行吧。有可能在旅行中， 这是钱钟书说的。 对，有可能旅行的时候就会 说一次旅行就足够检验一个人值不值得跟你生活一辈子了。 是的啊，但你得看旅行几天哈。 对， 你要说是旅行一到两天的话，还是 看这个伪装还是挺容易的。旅行的时候这个整整齐齐的， 对 吧？对， 感觉这个 人不人样的。 对，感觉王爽好像被骗了样子。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在结婚以后同居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同居以后你才发现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也能够跟我们发送你的点评啊，你的互动。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也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 大家如果在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同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抓紧可以发来这个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有哪些让你大跌眼镜，或者说之前想都没敢想过的事儿，发生了？ 没错，当然 分享一下。 对，当然同居成功以后，发现终于等到你了，就是你想要的那个人，该多好啊！ 是的， 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 网友杨姐说，因为对象不睡凉席，所以买了单人的凉席铺在双人床上。 你知道吗？现在的这个凉席不仅是有单双人之分哈，现在这个床垫，双人床的床垫可以有半边是软的，半边是硬的，一个床垫。 好家伙，这看来同居以后确实门道挺深的。 就是这种琐碎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会卡住你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整个的床垫是 就是一分为二， 是然后一分为二，左边是硬的，比如说棕垫，左边是棕垫，右边是那个棉垫， 然后还合二为一， 合二为一 铺在一个双人床上， 就是为了适应，就是说两个人就是他这个软硬度的需求不一样 啊。 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产品去给你的这个同居生活带来一些更多的便利吧。 嗯，但我觉得吃在一块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嗯，我觉得感情到了啊，这个什么都不重要。 嗯，至诚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也富不带几币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8:3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爽。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或者来到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起来。 嗯，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我们来看看网友路人乙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在河南农业大学啊，有个女生在恋爱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在淘宝上买了99朵，注意是 辣条花， 辣条花向男友告白。 嗯、 啊， 为什么呢？说这对小情侣啊，去年在一起的时候，当时没有什么仪式。那今年一周年的时候呢，男生又在忙着考研，所以女生就给男生准备了这么一个惊喜。 嗯， 那为什么会准备辣条花呢？说是因为男朋友喜欢吃辣条，这个女生就专门从淘宝上找了一家店，让店主用99根辣条扎成了一束花。 嗯， 这男生口味真朴素。 那就是 我喜欢吃龙虾。 对， 有人送我龙虾花篮吗？ 这确实为女朋友省钱了，我觉得。 是的 啊，而且这个辣条啊，就是咱们普通吃的辣条，一袋我估计也就5毛钱3毛钱吧。 嗯， 啊， 它确实挺和这个花挺像的，对吧？往外滋着，挺有这造型感的。 好吧，大三的女生99朵辣条花告白男友，这合着要是喜欢吃龙虾，就是真是龙虾花了。 这是告白男友还是讽刺男友？ 我估计是讽刺男友，而且你都得给我吃掉。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网友苏毅给我们的节目组发来消息说，在湖南啊，有个女孩叫莉莉，今年36岁了，在小县城里经营着一家手工旗袍店。 这家旗袍店呢还是比较特别的。那6年前呢，这个莉莉辞掉了在上海的白领工作，重新拾起画笔，先是开始画画，后来呢她又想把画出来的衣服变成真的，就开始做旗袍。那现在呢，她做的是每一件旗袍从设计到完成成品都需要20天到1个月的时间。她表示只要手艺好就一定会有生意。 嗯， 我相信。嗯，因为现在我们真的很推崇这种匠人精神哈。 是的， 你这个精工细作出来的东西，我猜想一定是会有市场的。 没错，而且是在上海这么繁华的一个城市， 这么讲求精致的。 对， 嗯， 然后到了、 这个、喝咖啡的人， 对，到了 不是吃大蒜的，对吧？ 是的， 我相信他肯定能做出来， 是穿着旗袍喝咖啡哈。 嗯， 希望这个莉莉的这个受众越来越多。 是的，当然大家如果真的有这些爱好，或者确实有真的新的想法的话， 嗯， 不妨辞掉自己的工作， 对， 去找一个地方， 嗯， 安静的去做手工活， 成为一个匠人哈。 嗯， 你的幸福感应该也会提升的。 没错，接下来再问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就是当您买了一份生鲜产品， 嗯， 结果送货时呢，外卖小哥却是用无人机给你送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只要不漏水，我就会拍手欢迎。 是的，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啊？ 是的，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吧。广州天河区的一家生鲜超市，无论零食、蔬果，甚至是熟食，只要单件商品不超过500克啊， 嗯， 就比较轻的， 嗯， 都可以装进专用的物流无人机。 嗯， 无人机起降台设置在超市的旁边，接到订单以后，无人机就会按照预定的航线自动飞到目标的小区。因为是点对点的服务，降落点的工作人员会得到订单的信息，而且降落点的这个工作人员会把这个东西拿到，然后再给你分发到你的所谓的房间里。 嗯，哦，原来是这个两头其实都还是有人的这个工作， 都有工作人员的， 而不是说这个无人机直接叮叮叮啊，的无人机去敲你家房门了。 对 的，因为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过这样的片段。 是的， 无人机自己会这个扫描这个门铃，然后开了门之后呢，它还会进行人脸识别。 嗯， 这是不是收货的人呢？如果是的话，就把东西放下了。 没错啊，而且前段时间还有人开玩笑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无人机外卖小哥来送货的话， 嗯， 我估计货不要了，直接把无人机抢回家了。 所以无人机要先一步哈，被他们内部的工作人员扣下来。 嗯， 看到这条消息又觉得很多人得失业了。 嗯，有这个道理啊。嗯，但是呢，无人机送货如果送错了怎么办呢？ 嗯，我觉得加入这些高科技可能就是为了让这件事变得更高效， 啊， 而且更准确。 嗯， 对吧？机器出错的概率毕竟要低于人出错的概率嘛。 是的啊。嗯，而且它的准确率会更高一点。 嗯， 准时率啊。 嗯， 准时 率。现在呢，除了这个中间这一段哈，需要无人机去起降之外呢，那需要前后的骑手完成最后100米的配送，而平均的时间大概花费30分钟。选择无人机配送呢，只要15分钟，就是时间上省了一半。那据了解呢，无人机会在高空70米到80米的范围内，以每秒3到5米的速度飞行，只要不是大风大雨、航空管制等特殊情况，无人机都能发生配送。 嗯， 张远，你知不知道在无人机配送这方面，就是需求最旺盛的是什么样的地方？ 学校、 山区、 山区。 我看过一个，就是应该是就是纪录片，讲我们中国的这个发明的。 嗯， 其他第一集就讲就是大宗货物的这种起降和运送。 哦， 比如说在贵州的这种，就是很多山的这种山区， 嗯， 那确实送大宗货物，比如说很沉的，需要无人机。现在这个据说顺丰也是在那边有一个试点哈。 哦， 也在研发这种就是能够送更沉的东西、更稳的这种无人机。 所以这种就更加的高科技了，它可以直接转送很沉很重的东西。 无人机的技术现在其实可以达到已经可以送两个人了，可以运载两个人。 啊， 无人机。 哇， 所以它的技术其实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应用的范围。 嗯，期待一下吧。哪天比如说王爽和我都准备上节目迟到了，咱们俩一人雇一无人机过来 直达直播间。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这个网友安琪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在黑龙江的佳木斯大学，一些攻读心理学的学生在校内为同学免费做心理测试。 嗯，除了心理测试呢，这些同学还打出了这个看手相、看面相、星座和塔罗牌的噱头。但他们解释说呢，说这只是缓解前来咨询的同学们的压力的。 嗯， 纯属娱乐，真正的心理问题呢还是会严肃对待的。 嗯 啊， 这个一个男生过来咨询什么时候能找到女朋友？ 嗯，得到的答案是 long long long ago， 那是很久之前。 嗯，这个确实有意思啊。 嗯， 这攻读心理学的学生，好像就类似于这种宗教这个迷信，这个算卦。啊， 就是说这些封建迷信的一些手段，作为他们娱乐的一种方式。 嗯， 但是我相信他们肯定是会有，就是非常正牌心理学上的一些方法和手段的。 嗯， 我一直都觉得心理学会是未来，5到10年非常火爆的一个专业。 嗯，我期待咱们青年广播开一档心理学的节目。 我能来主持吗？ 好啊，然后 我第一个举手。 我是患者第一个。 好了，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个奇葩的老人吧。我们节目组经常介绍各种奇葩的老爷爷老奶奶。 嗯，接下来我觉得也是非常潮的老爷爷老奶奶啊。 哎、啊，网友泽宝给我们节目组发来消息说，在江西南昌啊，有一个75岁的罗奶奶，每天出门都要化妆，化妆也就罢了，还要化一个小时的妆。 嗯， 像什么防晒霜啊、精华呀、啊，什么一个都不落下，都要抹。 嗯，那罗奶奶也说呢，说自己的儿子儿媳妇儿都支持她化妆，家里的化妆品呢能多到开店。 嗯， 每周呢她还要去4次美容院做保养。奶奶说，每个人都爱美，打扮好看。看了人缘也好，他甚至还想去韩国整容。 这老奶奶在广场上跳广场舞绝对会惊艳四座。 嗯，其实就是化妆这件事在咱们国家是觉得是老年人化妆好像挺潮的。 嗯， 但是比如说在这个咱们的这个邻居， 嗯， 比如说韩国或者日本哈，这个老年人中老年人去化妆啊，我去化眼妆啊，画个眉啊， 很正常， 非常正常的事。而且他们会觉得这是对于别人的一种尊重。 嗯，哎，有道理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啊或者韩国的一些杂志上都会有非常漂亮的， 嗯， 这种 老年 90岁啊、嗯、甚至100岁的老年人啊、嗯、这个 中老年模特， 对，化上妆特别漂亮。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同居以后你发现了一些什么事儿。 嗯， 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居的80后夫妇。 嗯， 网友刘老汉发来消息说，有一对80后的夫妇做了10多年的上班族后决定搬到山里去隐居啊。 嗯， 这也是一种同居啊。 嗯， 这对小夫妻到山里以后呢， 嗯， 这个把一个废弃的猪圈改造成了休闲的茶吧。 嗯， 还自制了一个小木车， 嗯， 能满村溜达。 嗯，现 在他们用自己的木工手艺维持生活。嗯，平时去山上走一走，做点小玩意儿，有找不完的乐子。他们说了，前30年是为了生活疲于奔命，现在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80后的年轻人会选择，哎，提前退休哈。 嗯， 或者说，在我能够稍微这个，比较低标准的经济解放的时候哈， 嗯， 我就不打算工作了，我打算享受生活了。嗯，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吧。 嗯，我觉得， 不过我猜想哈，嗯，就是这种隐居田园的生活过个5年10年也会腻了，又想回到城市来奋斗奋斗。 是的， 这是很可能 的。但是最关键的是80后的夫妇两口子同居哦。我们今天讲的是同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嗯，也很多网友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一些感想哈。 嗯， 我们感觉到这个 圆圆这位网友说，同居之后我的这个老婆就变成了一个狠心的人，比如已经倒在床上了突然想喝水就会使唤我，或者说眼镜找不到了也要使唤我，总之她的生活便利了很多，好像找了一个服务员。 嗯，就是同居之后这个女朋友变成了娘娘哈。 哎， 自己变成了丫鬟。 嗯， 说明你的这个， 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同居以后两个人睡在床上突然没有关灯，比如说灯还， 嗯， 灯的那个开关还距离很远。 嗯， 两个人就会 猜拳呗。 哎， 配丁壳 一样。哎，分歧争端机哦。 或者是其实现在有很多智能家居的这个小工具哈。 嗯， 这个小智能的机器 在这个手机上可以直接， 对，大家就可以直接把自己家里所有的灯啊电视啊都控制在自己的手机端。 嗯，好了，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网友泡面给我们节目组发来一条微博说，我觉得四川人已经走上了邪道。 什么邪道呢？嗯， 哎，什么情况呢？ 原来四川那家甜品店哈，推出了一款辣椒红油冰淇淋圣代，在冰淇淋里浇2勺辣椒油，搅一搅拌一拌直接开吃，这还不够哈，论吃辣那四川人呢确实是没输过。 嗯， 黄豆粉加海椒面加跳跳糖的雪糕堪称川味灵魂死亡组合。 嗯， 然而湖南人民表示呢，说喝奶茶他们都放辣椒，说他们说什么了吗？那辣椒奶茶不知道喝到嗓子眼里是丝滑的感觉还是火辣辣的享受。 好家伙，所以啊，在无辣 不 欢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朋友眼里什么小布丁啊口香糖啊我估计都应该是麻辣味的。 嗯， 这得怎么吃啊。但是我那个上次节目的时候我也给大家分享了，说我 现在不是也有辣条味的冰淇淋了吗？ 对，在那个前段时间咱们青年广播的一位特别优秀的原来也是导播老师啊，叫孔欣。 嗯， 然后他就在办公室里吃了一个麻辣 辣条味的 麻辣口味的冰淇淋。嗯，吓死我了。嗯，真是不忍直视， 没有吃不到只有想不到。 是的啊。 好吧，以上就是我们奇葩青年有话说的所有的内容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在这个进入靠谱青年之前呢，我们来连线我们的第二档连线，校园观察员的连线。马上连线的是传媒大学正在无锡啊实习的这个我们的优秀的 真兴奋 啊学生啊大学生啊，也是我们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啊邱世杰，我们来看看他在无锡的实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世杰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能听到。 嗯， 你贝哥，你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可以啊，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给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分享一下现在你在实习的经历吧。 好好好，我现在还在这个住的地方，待会儿九点之后会上班， 嗯， 去实习， 嗯。 然后首先我要讲一下，我这次特别幸运啊，因为我们是传媒大学一批30多个人一起来到这个无锡广电集团来实习嘛。 嗯， 然后呢我就被分配到了新媒体中心，也是一个他们的一个新的部门，然后分到了一档美食节目。 嗯 啊，然后分到这档美食节目之后呢，就会经常跟着这个节目出去拍摄很多的当地的一些美食啊，还有一些新开的一些店，我们也会去探店。所以这几天在无锡实习的过程当中，我估计我也发胖了。对，然后这无锡这边的话，整个的工作的环境还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北京在下雨，然后无锡这边的话就是一滴雨都不下，然后连云都没有，特别特别的热。 南方不像南方的样子，北方像南方的样子。 对，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的炎热，所以呢每次出去拍外景的话，就是感觉你都快被晒干了，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无锡确实有很多特别好吃的好玩的地方，然后我在那个工作之余也是去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去，因为我们刚好是美食节目嘛，所以我也是咨询了我们的老师，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舌尖上的中国》曾经就到这个无锡过来拍摄了很多的美食，因为无锡人吃东西都非常的 都有哪些美食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吧。我吃的比较多的就是这边的现在的特产，也是在这个当季特别火的，就是阳山水蜜桃。 嗯 它刚好是在这个时段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就是汁水很多，然后也非常的好吃，是那种和我们经常吃的那种油桃，它不太一样，它是那种比较水然后又比较软的那种。然后我们集团的这个食堂每天中午都会发一个。所以就吃的我现在有一些就觉得一开始觉得特别好吃，但是最近我就感觉好像吃的有些腻了。然后我昨天还拿了一个有点小，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是这种毛桃吧，应该算是，对，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桃子，但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比较小了，正常的话要比它大1倍到2倍吧。 甜度呢？ 就非常甜，然后汁水就是你吃一个大的水蜜桃，你就感觉你可以不用吃午饭了， 也不用喝水了。 对，就是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除了当季的这个水蜜桃以外呢，无锡还有个特别有特色的，就是无锡的这个汤包。它的小笼汤包也特别有名。然后呢， 大早晨的这个世杰就开始馋我们了。 因为确实来了之后嘛，我刚好又做了美食节目，就跟这个美食啊特别特别有缘分，你知道吗？我就想说，那既然都已经做了美食节目了，那就不如多吃一点好吃的。然后这个无锡的汤包呢，也是有各种就比较正常的馅儿呢，就是这个肉馅儿嘛，但是呢它也有现在也改良了，加了一些什么虾的馅儿啊什么的，就是符合更多人的一个口味吧。而且我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就是特产，很多外地人去吃，其实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这种民众也会经常在那种汤包店里面去 吃这个汤包，所以说这确实是一个当地都很爱吃的一个美食。 好的。 世杰，我特别想问一问哈，就是现在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这个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会不会面临一个自己的一个转型，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媒体的这个形态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不知道你去的是一个是电视台还是说是新媒体吗？ 对，它是电视台当中的一个新媒体中心，也是在去年刚刚分出来的。我觉得也是顺应现在的一个潮流吧。 所以你们的这个节目也会上一些直播的平台对吗？ 对，它这个节目在探店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无锡电视台自己的一个直播的 APP， 会跟着我们进行一个这种拍摄。但是呢，同时它这个节目在后期经过一些剪辑啊一些加工之后也会在电视台播放。同时它也会上传到一些网页，就是视频网页当中，比如说腾讯啊之类的。所以它也是三管齐下吧，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看到这个节目。 好，希望世杰注意你的身材啊。 然后实习一切顺利好吗？祝世杰。好的，再见。 拜拜。 大学的实习总是一种美好的状态啊。 因为那个时候会觉得，哎，我这个刚刚走出校门，好像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很新鲜的。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感觉有无穷的精力去应对哈。 没错。 也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实习，多多的学习和多多的这个学技能，能够有更多的技能傍身。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同居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们看到网友清清朗朗说，每天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打扫头发，打扫女朋友，打扫她的头发。按理说成天这么掉头发，她应该秃了吧，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秃，我太不明白了。 这就是女生的这个头发的神奇之处哈。推荐你们可以在家里使用这个吸尘器啊，应该是比较好用的。那米菲说呢，说有一回他出差不在家睡，然后呢说他白天跟我说，媳妇儿，昨天我迷迷糊糊的一翻身摸不到你，我就吓醒了，看了看周围，想了好半天才想起来你出差了，我回家了。这是一个比较温馨的片段哈，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张床上睡久了，其实都适应了彼此。 是的， 兴许两个人都不在一张床上的时候反而不适应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在这个城市里吧啊，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一张属于爱人的这个小的蜗居之地吧。 爽爽肯定想起了自己的另一半。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青年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暂告段落啊。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王爽。 一会儿呢由王爽来接棒继续我们的下半时段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我们会邀请 我们今天会邀请到北京京城汇通环保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敬贤来跟大家讲一讲他从工作之后到现在在北京在其他很多城市帮助很多的园区企业和城市变废为宝的故事。 我们待会儿见。 令你怀念，如果我是一首歌，我可以带你看看从前的自己，想起想忘记的人，让过去温柔无情拥抱你，你可以在我怀里坦白赤裸，我们可以疯狂流汗再脆弱，我是你的家，也是你的旅程，我们一起冲

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文。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有意义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正在为你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了。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新浪一直播，找到我们的982青年说房间，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我们今天青年说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年轻有为的这个优秀的年轻人哈，我来介绍一下王敬贤，他是北京京城汇通环保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敬贤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嗯，非常的这个英气勃发哈。刚刚跟敬贤简单的聊了几句，在我们的预告中也跟大家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其实他做的事情可以浓缩成四个字哈，就是变废为宝。这个领域我觉得我们这个普通人哈可能比较少能接触到。那敬贤，你能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从事的这个事业，这个行业究竟是什么？ 那么之前呢，我还是想那个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呢，刚才王爽也说了哈，英气勃发，可能是长得比较年轻啊。实际上，明年呢，明年呢，我将迎来我第三个本命年了。我其实接到这个邀请之后呢，我也是比较欣慰啊。为什么呢？我一直以为我已经步入中年了，就是说，我现在我知道，原来我还踩着青年人的尾巴，是吧？所以说，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啊，跟我的美女主持王爽，还有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啊，我所做过的一些事情，谈谈我的个人的感受吧。其实这个所谓的变废为宝啊，这个呢，我所接触的领域是一个环保领域，环保领域呢比较大，比如说呢，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大气，污水治理是吧？还有土壤修复啊，还有这个固体废弃物处理。那么我所做的呢，是固体废弃物处理这块的一个餐厨垃圾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呢，刚才节目我也听到主持人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关于美食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就是把大家啊吃完之后的这些东西呢，把它变为一种 不进入到不产生一些危害物质的这么一个渠道的另外的一 种 资源。 两个层面吧。首先第一层是你们会对这些就是我们的餐厨废物进行处理，让他们不要危及我们的就是干净的这个环境，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说把我们已经成为废弃物的这些垃圾再怎么样充分的再次二次利用，对吧？ 对 能够让它变得更有价值。 对、其实就跟废弃的纸张啊塑料啊，对吧，所有这些废弃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它利用起来，把它变成清洁的能源，或者再可以再用利用的物资，也能保证大家的食品安全问题，这是一个初衷。 应该说和我们的吃住甚至是行都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啊。 对， 刚才静贤说他很高兴能来到我们青年说，我们这儿不仅是一个给青年人听给青年人看，我们邀请来的这个嘉宾呢也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人，所以你还很年轻呢。 谢谢 那我们就从故事的最开始来聊起吧。刚才说了这是一个其实蛮小众的一个行业。 是的。 那我也看到了静贤的履历呢，是他2009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是获得了生物化工工学硕士的学位。听上去你学的专业和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挺对口的。 是的。 我不知道你在硕士的时候是什么方向，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毕业了之后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和行业？ 其实没有。我相信所有的年轻人啊，尤其是在读的年轻人，可能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多的规划， 都想着我要做大事儿。 对 我要做特别牛的事儿。 对没错。但是呢，具体到我第一步该怎么迈，是吧，可能很多人都很迷茫。其实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也很迷茫。这个迷茫呢可以一直推到我之前，就是高考毕业之后， 就是选专业的时 候。选专业，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可能就是我未来的一个方向，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可能大家只是看到那个就是专业的列表上那些字，但并不知道这些字它带来哪一些行业，或者甚至带来你怎样的一个人生。 没错因为当时呢可以借鉴的， 2009年毕业的话，应该说你上大学就是2004、2005年。 我是2002年高考。 2002年高考 。 那个时候的这个生物化学算是比较火的专业吗？应该是算比较难的专业，比较苦的专业。 生物，我当时本科是生物工程。可以说当时啊，这个专业比较新，它是一个用当时的话来说是21世纪的一个朝阳产业。可能那个时候啊，90年代末2000年初吧，很多人都在报计算机、通信工程这样比较热门的专业。我呢当时呢选择了一个比较冷门的专业，为什么呢？ 它的科技含量更高。 其实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当时就是因为我高中的生物老师，我比较喜欢这个老师，所以我就报考了这个专业。所以说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选择其实有的时候很懵懂的。然后就谈谈我上研究生期间嘛，我是2006年来北京的。那么当时呢是学的生物化工专业。其实我是学生物的，跟环境呢还是不是特别相关。 是的。 但是我当时的课题呢是做生物柴油。生物柴油呢，但是我们的原料是地沟油。地沟油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啊，都非常的熟悉。来源于就是餐饮废弃物地沟油。用它呢把它变成可再生的能源，就是生物柴油，这是我的课题。所以可以说从06年吧，我才正式的接触到了跟环保相关的以及跟我现在工作相关的一些领域。谈到这个生物柴油呢，我可能再多说几句啊。刚才那个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一些饮食话题，就是这个它的原理呢实际上是用油脂和醇进行这种酯化反应，生成脂肪酸甲酯。我们大家现在尤其到了毕业季啊，有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多很多聚会，比如说散伙饭吃饭啊。我这儿有一个小建议啊，有小 tips， 就是也是一个生活小妙招，就是当我们喝很多酒的时候，因为酒是醇嘛，对吧，我们可以吃一些油，比如说大肥肉、花生米。它会在你体内反应生成脂肪酸甲酯，这样可以让你缓解一些酒精对你的影响。这是也是我们通过那个学专业啊得到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体会。 原来酒肉朋友这个词儿是这么有生物学上的科学意义。 对 酒肉朋友是非常健康的。 但是吃多了也不好啊，吃多了会三高。 只是说这是一个会在你体内发生的小的化学反应。其实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啊，我们在大学里学的，比如说这些在实验室里做的实验，这些公式极大部分在我们毕业了之后都没有办法应用到我们之后的工作中。因为这个 我们说课堂上这种理论和实践毕竟是有差距的，能够在继续的工作中继续使用之前自己的专业的甚至是说我这些比如说这些化学反应我还在继续做实验，甚至我们看到就是进贤其实在这些年还在继续的发论文，虽然他在一线做管理工作还不断的发表论文然后申请这个专利，我先问问你，你觉得这种持续的学习和说持续的这种将自己的这种理论知识去应用的这种能力是不是在就是走入社会之后其实很重要？ 非常重要。我觉得大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开阔眼界的机会，一个通道。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大学里面能够掌握一种学习的能力。学习内容本身呢，它可能不能决定你将来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这个学习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对对，因为我们进入到社会之后呢，不是所有事情都有公式的。 是的， 对，很多东西都得靠， 应该说大部分的事情都没有公式， 对，大部分的事情都没有公式的，我们需要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靠我们自己去创造，可能很多东西是没有借鉴的。那么就以我09年毕业之后进入这个北京机电院，这个我现在的公司的前称呢是叫北京机电院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传统的一个科研单位转制的企业。那么我们进入这个公司之后呢，我被分到了一个比较新的事业部。 所以一开始其实你就是去找的第一份工作应该是觉得说我是做科研的。 有 这 个 感觉。 对，有这种感觉，对，有这种感觉。我们是被分到了一个比较新的事业部，主要处理的呢是这个就是以生物方法来治理环境，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和一个目标。 这个领域在当时在全国应该说是还是比较靠前的，对吗？ 应该说这种方法是比较新的，但是呢应该说可以借鉴的经验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勇于尝试的人。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因为我们是第一波人，我们是这个事业部是刚刚成立的，我们没有这个过往的经验，其实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必须想到一个解决办法的就是那个方法，我们自己去思考。 应该说这个进贤你的第一份工作就一直做到了现在啊，虽然这个公司的这个模式和它的这个名称发生了不断的变化，但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到现在虽然公司没有变过啊，但是你的工作的属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一开始你觉得我是去做科研的，然后后来发现越来越靠近一线，到后来再慢慢的转到管理层，对吧？ 是的， 用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整个行业。能不能说一说你刚刚就业的时候的这种心态？因为你刚也说了大学生刚刚走出校门可能都是雄心勃勃的，想要去做大事儿的。那你当时工作的时候会感觉到和你想的有些不一样吗？ 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因为第一点我们必须适应的是一种社会化的一种工作模式或人际关系。这是第一点。可能之前我们更多的是请教老师是吧，或者去询问同学。那么现在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己去思考，独立思考。我觉得每一个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啊，你都要接受第一盆冷水浇在身上的感觉，这个是很现实也是很必须的。还说回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用这种方法去处理。我们接到第一个项目是处理餐厨垃圾，这是我们公司在就是西北地区投资的一个项目。我们这波人第一没有做过工程，第二没有用过这种方法去处理过这种垃圾，第三没有借鉴，没有人给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完全是靠自己的摸索。但是你也不能就是 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我相信是不是公司对于你们这批新进来的年轻人也寄予了厚望，因为他们也很缺技术，很缺这种年轻的生力军。 是的，是这样的， 承担了很大的责任。 对，所以我也很感谢公司啊，就是公司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勇于的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发挥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特点和能力。这也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企业啊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毕竟年轻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希望嘛。 所以你一工作就面临的就是要解决一个很难很大的问题。 对对对， 而且那个时候也是要去出差。 对， 而且是长期的出差，去实地的考察。 对， 然后想办法，对吗？ 是的。 你们的这个办法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大家头脑风暴，然后不断的去实验，去试错。 我们展开了一些实验工作。当然了，作为工程来说的话，不允许你做太多的实验。况且有的时候实验成功了，并不代表着工程就能够成功。因为工程是扩大不知道多少倍的实验产品嘛。我们 当时呢也是借鉴了很多外面其他的一些公司在做的一种一些模式。 嗯， 其实08年啊，国家也是在就是这个地沟油这块重拳出击，就打击地沟油呢，从而催生了餐厨垃圾处理这个行业。 嗯， 那么当时呢国家从08年开始吧，10年开始应该说到现在，一共是树立了100个试点的项目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国家也在试，不光我们在试，其实国家也在试。那么有前有后，我们属于比较靠前的一批，那么我们呢向我们更靠前的那些就是前辈们去学习，就是外面其他企业去学习，然后呢逐渐的摸索工艺啊设备，甚至那时候我们去打电话咨询一些设备的时候，我们说你们有没有餐厨垃圾的处理设备，别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餐厨垃圾，没有概念。所以我们当时呢也就不再咬文嚼字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转变啊，就是你学生时期可能你更喜欢的是说一些比较咬文嚼字的事情，后来呢我们就是干脆就说你们有没有处理剩菜剩饭的设备，就是剩菜剩饭这个谁都能理解，餐厨垃圾当时真的不是很普及。后来我们渐渐有了自己的这个技术啊技术体系和一些那个设备的积累之后呢，我们因为我们也做工程，我们也要向外面去宣讲我们的东西，让别人来把工程承包给我们来做。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做了大量的宣讲工作，可以说现在很多项目甚至做这些项目的一些大型的央企啊国有企业或者一些民企，他们可能之前都听过我们这些宣讲，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启发。所以我想说，就是我们在得到别人启发的同时，我们也在启发别人。 一方面自己在种树，一方面还在不断的播种子。 是这样的。 说到这个餐厨垃圾的处理，说到地沟油，其实我相信大家脑袋里都会涌现出这样的画面，就是夜已经深了啊，我们吃完饭对吧，跟朋友酒够了，酣畅淋漓的时候，从这个餐厅走出来，会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推着一个三轮车，上面有一些很黑色的，就是挺脏的这样的桶，可能拉的是一些我们叫说泔水， 对 吧？ 对对， 这样的一些就是剩菜剩饭。然后刚刚我跟金先也聊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可能10年前，大部分的餐饮企业去处理这些餐厨的垃圾，也是他们很为难的事情，然后也会采用这种很粗放的这种方式，对吧？简单粗放 的， 就是交给一个这样的农民或者工人，他用一个三轮车去拉走了。那他怎么处理？可能我相信很多餐饮企业都不知道，那才会滋生出一系列的比如说地沟油的问题，或者说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我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就是进贤他们采用这种就高新的生物技术去处理这些餐厨垃圾，用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哈。他们采用的是欧洲技术标准，利用湿热灭菌加发酵干燥加废液厌氧消化工艺制备饲料肥料，并产照自用。就是真的，我念起来，我觉得这科技含量太高了，完全和我们这个脑子中的那个去拉那个泔水桶的那个画面千差万别，对吧？ 是的，也是因为王叔，我们的这个行业差跨度太大了，可能没有半点的交集。其实这个呢，听起来是比较高薪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呢是责任心和经验的积累更重要。刚才你也说了，就是这个地沟油的包括泔水的处理方向。国家这么多年的那个尝试啊，其实一直是几种模式几种方式一直在 PK。那么从最初啊，也是因为惯性思维，因为大家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呢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处理这种垃圾。那么基于惯性思维，什么惯性呢？泔水，最早可能我们就是交给一些就是养殖户，是吧，把它作为一种饲料来养猪，这是最早的一种惯性思维。那么刚开始呢也是把这种垃圾呢作为一种饲料化的一个原料来处理。那么在产生这个产品的过程中呢，人们忽然发现呢，实际上呢它还是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就是影响到我们的食品安全。怎么说这个事呢？就是养猪养牛养羊，它呢会产生一种叫做同源相食的问题。 什么叫同源相食？ 什么叫同源相食呢？其实我这块呢就是还是通俗的说一下，就是同类吃同类。这就是同源相食。 明白，就是说比如说羊肉的剩余的这些骨头， 对， 如果你把它转化成饲料又给羊吃的话， 对， 这就是同源相食。 对， 这样的问题会引发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吗？ 我们大家可能对同源相食不熟悉，但是如果我说一个词，大家肯定90%的人都知道，就是疯牛病。英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有过这个流行疾病叫疯牛病。疯牛病的这个起源呢，实际上跟同源相食就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是给这个牛啊，饲养牛的这个饲养户呢，给牛吃了以牛的骨粉做的这样的饲料。 啊，从而引起了这种同源相识，进而引发的这样的疯牛病。 嗯， 所以对于这种反刍类动物， 嗯， 啊牛啊羊啊， 嗯， 这种以餐厨垃圾作为饲料，尤其是以他们的这个动物尸体作为他们的一个饲料的话，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所以说在这个试验的过程中，就餐厨垃圾处理实验的过程中，农业部实际上就对这个作为饲料啊已经提出了一些反对的意见。 它有很大的潜在风险。 对对对。 而且可能很多东西是我们还不知道的。 对。 但是一旦爆发的话问题就会很严重，因为涉及食品安全。 对。因为我们表面上看呢，这些垃圾是进入到了跟我们生活无关的处理领域。 嗯、 但实际上它转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又回到了我们的餐桌上。 嗯。 对吧，地沟油可能打掉了。但是呢，牛吃了这种这个垃圾之后呢，牛又变成了我们的这个食用对象，对吧？然后呢，会又返回到了我们的身体里。所以说呢，农业部就是从我们国家政策层面上面对这个东西呢就不太提倡。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饲养一些我们不去吃的东西呢？比如说观赏金鱼，是不是宠物狗、宠物猫？但是因为这个很难规模化。况且我觉得你要养猫或养狗的话，你不会给他去买以餐厨垃圾做成的宠物饲料，所以说这个呢也没有办法去很好推广。那么后来呢我们去摸索， 量也很小。 对，量也很小。 对，所以这个同源相识的问题是你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困难的问题，对吗？ 对，可以说如果是说作为一个工程来说的话，我们把所有的这个钱花在了设备上，设备呢已经建到了这个场地上，而现在又出现了我们不能去这么做，那么这个投资是很大的一个浪费。 嗯、 但是作为一个就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或者这批人来说的，有一些代价或者有一些那个学费是要交的，我们也必须要付出这样的一些代价去做这个事情，为了更好的去给别人做借鉴或者自己做借鉴。 所以后来这个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 还是在试点。如果说饲料的方向不可行的话，我们就去想我们能不能作为肥料呢，是吧？肥料，把它通过耗氧的方式做成肥料，然后还田。可是农业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我觉得农业部其实是一个很有担当和那个担当的这样的一个， 他要替大众去考虑。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内的餐厨垃圾，就是我们的国人的饮食习惯里边盐的含量是比较多的。盐进入到这个农田之后呢，它会对土壤形成一种板结现象。就是久而久之呢，这个肥力就消失掉了。 就让我们的土壤变得越来越不肥了。 对，越来越贫瘠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又变成了一个他们不提倡的一个方向。那么作为园林绿化是不是可以呢？可以，但是还是像刚才那个宠物饲料是问题是一样的，使用的这个量太小了，太小众了。不能作为大规模的推广。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因为刚才静贤也说餐厨垃圾的就是这个生物化的这个处理在我们国家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产业，也是伴随着他毕业这几年才新兴起来的。那可能你们一开始就会想到我们去借鉴一些国外的，像其他国家，比如说他们有一些什么成熟的这种经验，有没有去借鉴和学习？ 也是在走了一些弯路之后呢，确实我们应该向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一些环保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典型的就是欧洲、德国，向他们去学习。所以发展到今天，试点项目时至今日啊，我敢说有90%的项目，餐厨垃圾处理项目都是在借鉴的欧洲的这种厌氧消化的这种方式。其实厌氧，我用通俗的一些那个解释来给大家说一下吧。它就是类似于我们一个人体，就是一个厌氧工厂，就类似于我们的一个人体。首先物料要进入到我们的嘴，我们要对它进行破碎。不能吃的东西呢要吐掉，这就是一个分选和破碎的一个过程。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胃。我们的胃呢就像是一个厌氧反应器。它会呢对我们这些东西进行发酵，产生甲烷气。甲烷气其实就是净化之后就是天然气。天然气可以作为再生能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会有一些副产物。当然就是一些水、一些固体啊，这是一些副产物。我们一个整个工厂也是这样运作的，就像一个人体一样在这样运作。 就关键是把整个这个流程去打通。 对，没错。 而且就是尽可能去提高这些废物的一个再利用的这个利用率。 对 啊，每一个环节它能够产出一些什么样新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所用的。 对， 谢谢静贤跟我们非常深入浅出的来分享他从工作到这些年在做的一个事情啊，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个可能我们觉得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但其实是跟我们生活非常相近的， 息息相关的。 真的是，尤其是说到这个转了一圈又回来的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 突然间离我真的很近啊。那静贤也是在这个公司2009年毕业，到现在还不到10年的时间，从一个刚入行的新人成为了现在整个一个项目公司的副总经理哈，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回望时间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当这个时间给了我们足够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快也没关系，是吧？在之后的后半个时段呢，我们会再来跟静贤来分享他的成长的历程以及他的内心的一些体验。先送给大家一首歌吧。 好，谢谢。 只剩下 下满脸的皱纹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31，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带来的早间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在今天我们的青年会客厅里呢，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年轻有为的年轻人，他是来自于北京京城汇通环保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敬贤。敬贤，欢迎你。 嗯，大家好。 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看视频，或者来到一直播，找到982青年说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了。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嘉宾以及主持人互动起来，发表你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件事情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刚刚聊了前半个小时哈，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以敬贤为代表的这群年轻人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英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电影里这么看哈，就是有一种保卫我们城市的英雄，他们是去替我们的城市打架的，就像那个漫威电影里的那些很符合我们传统的英雄形象的那些人物，对吧？他们会去跟一些这个城市的敌人去战斗。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英雄，就是他们在一片混战之后将所有的事情归位，让这个城市回到他在混战之前的样子。我觉得敬贤他们的工作更接近后一种英雄。如果说前一种英雄是在保卫我们的城市的话，那敬贤他们为代表的这个行业的人就是在守护我们的城市，而且是默默的守护。敬贤所从事的行业呢，是处理餐厨垃圾，这是他们工作中的很小的一个部分，还包括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对吗？ 除了餐厨的垃圾还有一些其他的废物。 是的，餐厨垃圾是我们就是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一个第一个台阶吧， 敲门砖。 对，敲门砖。然后呢结合餐厨垃圾呢，我们也就是集中处理一些城市的其他的有机废弃物。比如说城市污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水厂很多，污水处理厂，他们在运营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污泥，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一些市政粪便、城市粪便。因为在就是这个以前啊，有我们这个城市里还有很多的干厕，比如说公共厕所呀，或者是说一些就是不太发达的区域的这个厕所， 比较传统的， 对， 老旧的， 对，老旧小区，这些粪便呢还是会有专门的这个清运队伍去清运，然后呢去处理。那么该怎么去处理呢？这是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啊，对他来说这是也是一个难题。那么放在一起是不是可以？我们就在尝试这个工作。 哎，季贤，我特别想问你这样一件事儿哈，就是，很多年轻人在从学校毕业了之后，他有很多宏大的理想，也会觉得，哎，对这个就是他的价值观会相对比较单一。比如说你是学生物工程的，你可能一开始会不会觉得，我有技术，我懂这些生物工程，那可能我通过做实验，我就能够去攻克绝大部分的问题。但是随着你在这个公司时间越来越久，你是不是就像你刚才跟我聊的，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其实并不是由技术来主导的，其实它是由运营来主导的。 是的， 你对这个行业的看法有在发生变化吗？ 有的。从最开始其实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是零。那么从我信心满满的进入到这里，感觉我的所学所用应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我要大展拳脚。 是的。然后呢慢慢发现呢可能又归到零。 什么时候呢？ 因为你当你发现你头脑里的这些既有的这些知识和公式不能够去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 或者不足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人可能就会发现有一种自我否定。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人都会产生一种自我否定， 觉得哎呀我有点无能，对吗？ 对，有那么一个瞬间会认为自己很无助。这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又是一张白纸。 但往往这个时候就是人成长最快的时候，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不够了。 对，才有了新的动力。我觉得有压力是一件好事。井无压力不出油嘛，是吧？有了压力就有动力去补充自己，完善自己。 所以最有这工作这快十年最有危机感的是什么时候？ 最有危机感的反而是现在，我觉得。 为什么？ 因为在之前呢，我总觉得很多事情还是有人在帮我托底的。而且 有前辈，自己还是小辈。 对对对对，反而现在我觉得我迎接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现在我被任命成为现在这个通州项目公司的副总经理之后，我觉得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职位是新的，然后工作内容是新的，所面临的一个团队也是新的。其实讲团队呢，我想多说一句，刚才王双也说了，说我们是城市的英雄，这个帽子我其实不太敢戴。 是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一帮吧，一个团队，我们这帮人在共同的维护着大家的生活环境的整洁，保卫着大家舌尖上的安全嘛。我们也是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做一些贡献。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来说到就是现在这个最有危机感的时刻啊。目前静贤是在北京京城汇通环保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这也是就是脱身于他们之前的那个母公司吧，现在这是一个项目公司。那这个项目呢据说是前两年开始就是施工建设的。那现在呢这个建设的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接下来静贤可能面临超过20年的一个运营期。 对的。 那这个项目有很多这个关键哈。首先它是我们城市运营中很关键的一环。其次它的这个位置也很关键，因为在我们未来的城市副中心。 城市副中心。对的。 还有关键是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可能静贤负责的就是从零到一这最难的一步。我们说说这个项目吧，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接下来你们要面临的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好的。这个项目其实我们是倾注了很多的心血的，但从时间上来讲，我们从2012年就开始在作为为这个项目做很多的筹备工作。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这类项目它是比较新的，对于技术人员来说，对于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来说都是比较新的。那么怎么去做，实际上政府他们在寻求企业的这种的帮助和引导，企业也在寻求政府的这样支持和鼓励。 那么我们从2012年，我们从做方案， 嗯， 然后呢，我们当时也是专门的聘请了德国的这样一家设计团队来帮我们打造这个项目， 嗯， 我们从做方案开始，然后呢，做可研、可行性研究， 嗯、 包括技术的可行性啊、 嗯、 经济的可行性啊、 嗯， 做这个项目的测算、经济测算， 嗯、 然后呢，也做了大量的效果图来。来展现这个项目的一个风采，然后还有这个视频宣讲的这些东西、 嗯、 我们都是自己作为技术人员，我们也是应该说跨越了很多自己不太熟悉的这个领域去做很多事情、 嗯、要一个人当五种工种来使唤，对吗？ 对对，然后呢，在过程之中啊，本来是信心满满的想为就是这个北京市，因为这是家门口的项目、 嗯、 真的很想去做它、 嗯、 也为这个公司呢去拿到这个项目，可是在过程中呢就也遇到了一个很强力的竞争对手， 嗯， 那么一度呢这个项目与我们几乎是失之交臂了， 快要擦肩而过， 对，几乎是失之交臂了，但是呢也是我们这个一直以来的周到的细致的工作、 嗯、 最终打动了这个政府决策层、 嗯、 那么我们呢在2016年和通州区政府是签订了这样的一个特许经营的协议，来做这个项目的运营单位、 嗯、 可以说是经历了4年时间拿到项目、 嗯、 然后呢才有了这后面2年的这个建设的奋战、嗯、 但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就是你一直在努力的一个目标，你终于觉得哎迈上这个台阶了，会发现前面的这个山头更高了， 嗯， 会有这种感觉，对吧？ 是、 嗯、 因为我们在2012年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城市副中心这个概念还不是很响亮，肯定是有了， 嗯、 但不是很响亮、 嗯。 时至今日呢，我们已经亲眼所见了，北京市政府已经搬到了通州， 嗯、 距离我们的项目呢只有10公里的距离。 嗯， 我们这种项目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 嗯、 叫邻避效应。 邻避是哪两个字？ 啊，邻避效应呢其实就是邻居躲避你，邻避效应， 哦、 就是说。嗯，普通大众老百姓谁都不希望一个垃圾场， 嗯 啊，建在自己的家门口， 嗯，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选址呢还是相对的偏僻一些的， 嗯， 但是现在呢又变得不偏僻了， 嗯， 现在市政府已经在建设，那么未来的那个环球影城， 嗯， 在台湖，离我们可能也就只有10公里的距离，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呢位置是一把双刃剑， 嗯， 好，是因为它现在在一个很。受到很多人关注的一个地方、 嗯、 不好就是如果这个项目我们有半点的差池，可能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嗯、 啊，损失大损失。那么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应该值得欣慰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功的话，因为它紧贴着一些重要的地方，比如说挨着政府挨着环球影城是吧、 嗯、 做好能够给大众一个很好的解释、 嗯、 就是说我们能够把项目建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嗯、 说明了我们的自信，做好的话呢更能够去解决这个长期以来的邻避效应，给大家在思想层面上、 嗯、 相当于是 放松这种他们的 对对 对 紧绷的神经，嗯，是的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面对一个我们可能觉得很难的命题、 嗯、 它有很多种解释的方案，真的是看你要站在哪一个平台上哪一个角度去解读它、 嗯、 或者说站在哪一个角度上去跟其他的人去诠释你在做的事情、 嗯、 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或者从一个嗯对自己来说更有挑战性的角度，我觉得都是对大众是有交代的。 嗯、 刚刚也说到了进贤在这些年除了参与这个研发对吧、 嗯、 除了参与管理，他还发表了10篇论文，能不能问一问就是在这9年的工作的过程中为什么还持续的在学术的道路上啊不断的有建树有产出？ 嗯，首先这个论文不是我个人发表的，这是我们一个团队的杰作， 嗯， 这是我们团队这个努力的结果吧， 嗯、 我们这个东西因为很就是很小众，对，很小众，可借鉴的东西呢很少，我们必须去了解很多外面的人是怎么做的， 所以每走一步都有很多创新、 嗯、对，我们必须去借鉴，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把自己借鉴的这个东西呢把它归纳起来 分享出去， 对，再分享出去，我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是立足于企业，那么企业的发展是立足于行业，只有行业大家互相借鉴互相的分享壮大了，才能壮大企业进而壮大我们个人， 嗯。 所以说人和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有的时候人的命运也是因为这个时代和这个环境的变化将人推到了那样的一个位置。静贤，你从工作到现在的这九年，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国家政府或者是北京市对于环保这块的举措这块的关注程度是与日俱增，每年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的，确实是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政策出台，比如说像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国家从环保部门就已经出台了像水十条啊、土十条啊，都在就是约束大家的一个行为，约束企很多排污企业的行为，也给民众啊一个指引，让大家共同的去为我们这个环境打造一个蓝天，打造一片绿水来做贡献。确实是举措越来越大，从政府层面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环保从业者，就是每一个普通市民你都能感觉到我们的蓝天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环境清扫是不是越来越做得越来越积极了，都能够有这种感觉。 跟你们的这个努力密不可分哈。我在今年的这个履历里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也是他在这些年从业中解决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餐厨垃圾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无论是家庭还是说这个餐厅哈，我们会把垃圾放在这个垃圾袋里，尤其是在这个比较大的这种酒店，会有那种比较厚的黑色的垃圾袋。 是， 那这个垃圾袋在你们处理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构成了一个难题，一个难点，对吗？ 王爽，你说到了一个特别特别核心的问题，就是一个垃圾分类的问题。 对。 我想说就是这么多年我们处理垃圾技术本身是一个瓶颈，但这个瓶颈不是不可以攻破的， 它可以从源头上去解决。 对，但是我们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受限于什么呢？受限于我们这个垃圾它来的时候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我们这个整个项目的一个运营模式，一个盈利模式。刚才你提到就是一个来的状态的问题。其实可能有些人都能够发现，每周四你在那个马路上你能看到一个红色的一个条幅，上面写着就是北京每周四是一个垃圾分类日，在这一天我们要动起手来把这个垃圾分类的工作做到位，那么进而推广到每一天。 其实我们能看到在北京的很多社区啊，很多马路边有这种垃圾分类的桶。 对， 包括我们家的小区楼下是有三个颜色的桶的。 对， 但是垃圾分类这种东西真的不是说你一句标语或者说你放几个垃圾桶就能够去贯彻的。 对， 它真的是融入到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的一种生活方式里，构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模式。这种改变我觉得可能得一代人两代人才能够去形成，对吗？ 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一个事情嘛。确实像你所说的，我觉得垃圾分类它不是一个可能涉及到一个素质层面的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一个习惯行为习惯。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吧。也是我们之前就是调研的，像日本的垃圾呢，它是装在特定的一个袋子里，放在特定的位置。如果说来收运的这个公司发现你的这个垃圾成分以及包装不合格的话，它是不收的。在不收的情况下呢，日本的民众呢，他们就会很头疼，他不知道垃圾该给谁。我觉得这个问题放在中国可能会有很多种一些其他的渠道就把它处理掉了。还有就是新加坡的这个餐厨垃圾，因为它的气候更加炎热，对吧？它更容易腐败，散发这种臭味儿。它在那个处理之前，它会放在冰箱里，啊，等到有 家里也是， 对，它会放在冰箱里，然后呢，防止它去发臭，然后有专门的企业收集以后呢，它再交给专门的企业。我觉得这个不能说他们的整体国民素质比我们高多少，我觉得这就是从小到大养成的一种行为习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一种生活模式。 对， 就是一旦养成了习惯，你就会觉得这东西不是障碍。 对， 因为你就是变成了一个很机械化的一个过程，就像你每天刷牙一样，你不会觉得刷牙那五分钟是很累的一个事情。 没错。 那在目前这样的一种我们国家没有就是很好的还尚没有很好的贯彻垃圾分类的这样一个情形下，可能说垃圾袋这种就是来源的这种乱七八糟，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难点，对吗？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很难，因为我们很担心垃圾里面掺杂一些跟餐厨没有关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曾经遇到过里面有建筑垃圾，有砖头瓦块，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里面有案板，有整套的刀具，还有桌布。我们其实很反感这些易缠绕性的东西，比如说塑料袋还有桌布，甚至我们还见过很多的丝袜，就是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设备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这里想 就是倡议一下，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垃圾的分类工作。首先你要把它分类，然后呢，你的容器如果不能够慢慢的由这种塑料袋转变成一些其他的包装的话呢，我们这个可以去慢慢的去改变。但首先要做到分类，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支持。 嗯，那说到分类，就再多问一句了，比如说像家里的案板要扔了，比如说刀具要扔了。我们就是去哪儿去怎么处理呢？就假如说我们家楼下没有实行这种分类的垃圾桶，我们怎么办？ 实际上餐厨垃圾是分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的。我觉得厨余垃圾里面本身就不应该含这些东西，它可能只是你的一些下脚料。像刚才王爽你说这些垃圾呢，我觉得它更应该属于生活垃圾。就是我们分类其实是很细的，生活垃圾是有它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我们可以焚烧。那餐厨垃圾呢，我们可以生物处理。所以说你说的刀具啊还有这个案板可以放在生活垃圾里面啊，它不属于餐厨垃圾。 所以现在你们对于这种厨余垃圾的处理其实是有一个破袋的一道工序的，对吗？这个是你们相当于是你们创新去做的吗？ 这是也是 借鉴。 对，这个也是那个没有办法的一个举措。因为塑料袋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国家曾经有过禁塑令，但是呢确实不太好去让大家完全的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想。塑料袋还是很多。确实是个难点。 不过最近也是有很多的不断的有消息啊，能让我们看到这个整体的我们的社会进程在往前推进。最近也说这个知名的咖啡品牌将他们的这个塑料的吸管马上要全部的更换了，变成一种这个吸口杯啊或者是纸质的吸管。总之我觉得社会进程是不断的往前在走的。我们要看到好的方面，尤其是看到有这样以进贤为代表的一群人在默默的做着这样一件，我觉得是很辛苦的，而且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壁垒效应哈，可能大家甚至是有时候不愿意去提及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但确实没有你们的守护，我们的整个的社会运转可能就会卡住，对吧？再说说进贤的这个工作之余的生活吧。我们都说一个人的成功其实离不开贵人相助哈。这些年从一个年轻的初茅庐的这样的年轻人到现在已经独当一面，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前辈的话或者说行为对你的整个的成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吗？ 首先我就觉得我很感谢我上学期间的老师。他首先指引着我， 是感谢你高中的生物老师让你 生物老师对让我选择了这生物这个行业。然后呢就是我后来的一系列的老师啊带我走进了环保这一个大门。然后在公司呢我也很感谢我的历任领导。我曾经记得我们公司的总经理跟我们年轻人说过一句话，一直九年了萦绕在我的这个耳前，就是说我要给你们年轻人首先呢是一个平台，然后呢给你们能做事的人一个奖励，然后再给你们把事情做成的人给你们一个更大的展现自己的舞台。就是我觉得年轻人首先能够得到一个就是首先是发展自己的平台，这个很重要。进而才是想做事做成事，最后有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 你觉得你这一路成长到现在其实最关键的是说还是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啊，让你去把自己的才华自己的能力都施展出来，对吧？ 是的是的。 很重要。我看这个进贤之前的工作履历其实经常是要在各个城市之间去奔波的，比如说银川呼和浩特然后还得去国外去考察学习借鉴。现在终于这个在通州在家门口啊这个扎根下来了，算扎根吗？ 基本上吧，可能我们不再过多的去外部去调研了，但是我们在运营过程中呢还是需要吸取很多别的一些工厂的一些运营的经验，还是会去出去学习。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给就是现在出入你这个团队的年轻人去传达你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和他们所做的工作给他们找到一个意义的。 首先我觉得想做这个行业呢是第一就是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大学毕业生呢他们在面对这个垃圾场的时候呢他们会忽然间被这种刺鼻的气味吓到，然后呢他们就会选择放弃，这是前提。然后呢进而呢我会就是给他们讲 几点吧。 嗯， 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勇敢，勇敢的去想，勇敢的去做。 嗯， 其实年轻人最不缺乏的就是这个试错的机会。 嗯， 就像这次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刚刚夺冠的法国，他们就是一支青年禁卫军， 嗯， 对吧？他们就是因为敢于畅想，捧起金杯那一刻，所以他们最终捧起了金杯。 嗯， 我觉得要有勇气去做这个事情， 嗯， 敢想敢做。 有的时候想象力也是你去做到达成这个成功的 重要的一步。对，年轻人就是有丰富旺盛的精力、时间和想象力。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嘛。 嗯。 啊，第二，我觉得选择来说的话，选择很重要。 嗯。 但是我觉得选择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独具慧眼，能够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嗯。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我们不是在选择一个时代，而是被一个时代所选择。 嗯。 所以说，在你选择了以后呢，积极的坚持下来，然后呢，做一些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做成一两件事情，准备好，让时代去选择你，这比你在频繁的、盲目的、不断的在做选择更重要。 嗯，其实在这个选择这个话题中呢，我觉得进行还告诉我们坚持这件事情。 对， 就是一旦你做了选择，不要被中间你遇到的一些困难，就轻易的就是去中断你的这个决定了。 嗯， 有的时候坚持坚持，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是的。 嗯，非常感谢静贤跟我们今天这么丰富的分享哈，也让我了解到了一个可能之前没有关注到的一个行业，我觉得你们真的很了不起，刚刚静贤也说了，现在这个时刻是他觉得最有危机感的时刻，因为项目的建设基本上快要收尾了，马上将面临很长时间的一个运营，而这个运营也即将伴随着我们城市副中心的这个崛起，同步的成长起来。现在静贤身上的这个担子很重啊，使命也很重，但是我相信使命的背后，使命的终点，如果做得好的话，就是荣誉、成功和造福更多的人。对吧， 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吧。 也祝福静贤，也祝福以静贤为代表的这个团队，感谢你们，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这个工作能够越来越顺利。 也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的工作呢做更多的支持。 好，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吧，结束我们今天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也欢迎您收听我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We are searchlights, we can see in the dark. We are rockets pointed up at the stars. We are billions of beautiful hearts. And you sold us down the river too far. What about to be solved. We are children that need to be loved. We were willing, we came when you called. But man, you fooledWhat about us? What about all the plans that ended in disaster?